总觉得生活在别处，总想着逃离车水马龙纷乱人群，却在远离尘嚣的这一刻发现，原来一直想逃离的地方最温暖。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月末狂欢大减价，要的就是这个劲儿。在5月26号至5月28号期间订购所有商品满400元立减50元，满500元立减60元，满600元立减70元，最高可立减180元哦。详情请拨打4000155514000155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文玩特别版二李说文玩。今天呢，李想是不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但是有一位我的好朋友，也是一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我们的这个紫砂收藏顾问李娇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好，各位好，很荣幸能够和藏友朋友们一块来聊一聊中国的紫砂文化。其实紫砂壶呢，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而且一些朋友呢也会收过一把两把，自己自用也好啊，包括把玩也好。紫砂壶呢，在从明代的贡春壶开始呢，我们见过很多器型。今天在这一档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来分享一把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而且在中国的紫砂领域当中也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一把器型。但是一开始谈到紫砂壶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玩紫砂会发现，玩紫砂这个领域的人有两大特点。 什么特点？ 我们曾经开玩笑说，第一点有点钱，有点经济实力，因为名家的紫砂壶的价格都比较贵。第二点呢，还要很有文化底蕴，因为紫砂壶比较小众。 对啊，紫砂壶一直被称为是文人壶嘛，它不光是一个器型，不光是一把壶，其实还承载着可能中国历史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发展。 对，今天是这样啊，在谈到紫砂壶之前呢，我想先跟各位聊一聊今天这个作品的作者。我个人的看法是，紫砂壶也好，名家的字画也罢，都是由艺术名家由这个人赋予它价值的。 对， 比如说这把壶放到您家里面，别人到家门问的第一句话一定是这个壶是谁给您做的。那今天这样的话，我想先跟各位来聊一聊今天这把紫砂壶，我们保证手工是老师名家的亲工，出自于谁之手呢？ 保证是手工制壶， 汪达明老师。 汪达明老师， 三点水加一个王，汪达明老师。汪达明老师呢，目前是工艺美术师 高工， 对，在这个行业当中要从业20年以上，而且要有过获奖的包括上拍的资历，才会有到这样的职称的评定。 确实是紫砂壶的这样一个制作的包括陶瓷的工艺美术师啊，它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等级标准的。 对，一般的好的泥料，像陈腐20-30年的泥料，基本都在这些名家的手里面。 当然 在市面上买到的一些普通的紫砂壶，我们说商品壶吧，一般它的泥料的话，有一些都不能保证是完全的紫砂泥料。今天谈到汪老师的作品呢，我还给各位介绍宜兴当地算是另外一个机构，就是硬化轩紫砂研究所。因为汪老师是那儿的特聘的研究员，职称地位是非常高的。宜兴市硬化轩紫砂研究所呢，是宜兴紫砂协会下属的一个非盈利性的一个公益性机构， 一个非盈利性的公益性机构，也是来到北广生活时间和我们一起来推广这档节目的目的，就是一起来推广中国博大精深的这样一个紫砂的文化。 对，这个硬化轩宜兴紫砂研究所，它是由当地的近百位的就是工艺美术师或者高工美术师，甚至有研究员级的，自发在一起组织的，专门为了中国非遗文化包括一些珍稀泥料的研究啊，包括文化的弘扬。所以各位能看到汪老师的话，在当地硬化轩研究所当中，他是特聘的研究员，所以在当地还是非常有威望的。 刚才听了李娇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我们能明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把紫砂壶，我们来说的这个紫砂壶是来自于汪达明老师的这个手工制作的。汪达明这三个字可以说就意味着这把壶是首先它的品质得到了一个保障。我们一般说这个玩紫砂玩紫砂嘛， 从几个方面玩，就是你行公款，你行公款。刚才呢，也就是意味着我们把这个款这一方面给介绍了。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它的形。其实，在上节目之前呢，我看到这把壶的时候，真的是被惊艳了。它这个壶形非常的特别。 对，我跟各位来讲啊，有一些好的紫砂壶，当您上手去把玩它，甚至于看到它那一刻，你都觉得是非常漂亮的。 嗯，熠熠生辉的。 对，因为我们先讲一下今天这个器型。今天这把壶呢，它的学名叫混方壶。 混方壶。 所谓混方壶的话，因为我们平时看到紫砂壶，它有元气，也有方气。我们经常会说一方胜十元，一亿抵百方。 哎， 方气按道理来说是要比元气更难做一点。 对。 那今天何为混方呢？它是寓源于方，就是它是一个方形体，但它没有任何的金囊，没有棱角，它是把圆形润和到方形当中。就是你看起来是个方的，但它没有任何的棱棱角角。 哎， 这是很难做，用手工来完成是非常难的一点。 四方四圆，而且呢，这个刚才李娇老师说的这个混方壶啊，其实它还暗合了比如说中国文化里边的这个天圆地方的这样一个形制。包括我其实看到这把壶以后，我想的第一个就是它其实和中国人的性格很像， 对， 就是有一种这个中庸之道吧。我们又要有风骨，又要有骨，但是呢我们又有一个处世之道。这一把壶拿在手中，您看的第一眼的时候就感觉它的真的是熠熠生辉的那种感觉。 对，其实您刚才谈那个我特别有感触。你看咱们中国人有些很多成功的人士啊，他喜欢这个紫砂壶的原因就是第一点，我们说壶中大有乾坤，就好像我跟你呈现它是方，我做事是讲原则的，但是它也圆，我做事情也是讲圆通和变通的，它其实是非常有着这个大家的风范和之道的。另外的话，今天我们再谈一下这个器型啊，它在上面它不仅仅是光速，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因为我们都说到光速的话它算是基础的， 对啊， 今天在上面 从明代开始就是素壶嘛，但是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不是素壶， 它 还有功。 对，它是有功的，而且是它算是也算是一件花器。在哪儿？因为紫砂壶为什么那么名贵，它能够上拍呢？就是因为它其实是集了书法、绘画、制壶、篆刻多者艺术于一身的，算是集大成之所在。 对， 像今天我们在这个整个的壶盖的整个的一圈，包括壶盖一边360度，上面会有到28个福字， 28个福字。 因为中国易经之学，我们都说了会有这个四方星宿，一边是7个，4728，象征着就您一年365天，您无论方方面面，就是每一个方面都会福到面到各方面都会非常有福气。 哎，而且刚才李江说完了这个福字啊，我还要提一点，就是他这个28个福每一个字体都是不一样的，所以非常难得。另外一个我们再往上看啊，他这个钮是很有意思的。 对，今天这个壶我们行话管叫壶滴子，就是壶钮的部分。以往我们看到就是圆珠钮，或者是僧帽钮，或者是宝塔钮。 对， 今天这个上面是一个异形仿生钮，它仿的是一个什么器型呢？是一个蝙蝠。对，刚好和它底下那28个福字是交相呼应的。福在眼前，遍地是福，非常美好的寓意。而且各位要知道，这种手工来打造光这一个壶钮的话，它其实做起来也是非常耗时的。 哎，刚才我们说到了它这个是仿生的壶钮，另外一点就是它这个壶柄，也就我们平常说的这个壶把，还有它这个壶嘴也是很有意思的。它是用的这个竹节的造型， 竹节，对，仿造竹节造型，上面呢非常有风骨，而且很立体。另外今天交相呼应在哪儿呢？它在壶身之上不仅仅提了28个福字，在壶的另一侧还专门绘刻了竹节的图案。中国自古嘛，竹以虚寿逸，松以贺延年，本身竹节也是君子情怀， 对， 象征着节节高升，所以也借此壶寓意着非常美好的祝福。然后另外呢，他在这边还提了4个字的书法，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是汪老师他算是宜兴当地非常全才和全能的一位大家，你看他在这边提了4个字百福俱真，也是对整个器型的一个总结。 哎，又展现了汪大明老师他这个金石之力啊。 是， 其实呢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壶钮，包括壶柄、壶嘴，它有这个仿生的这样一个造型，特殊的造型。但是我还要说一点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是工，其实它的泥料也是用的很有讲究的。 对，其实我们经常会说紫砂壶落到最根本的话，泥料是它的灵魂。那今天这一把壶更出彩的一点在哪？以往我们看到一些紫砂壶，它基本就是一种泥料。 对， 今天呢是两种泥料。今天它整个的壶身用到的是原矿封藏近30年左右的老的清水泥，颜色更加的艳丽。然后另外它的壶把的部分，壶流 头就是虎嘴的部分，还有上面蝙蝠虎钮虎滴子的部分，用到的全部都是老紫泥。 老紫泥、 两个颜色可以搭配，让整个壶看起来也算是更加的相得益彰，而且很有古风古韵。它难做的一点在哪儿啊？就是因为每一种紫砂泥料它入窑烧制的窑温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在市面上你一般能够常见紫砂都是一种泥料，它比较好出窑， 对， 成品率相对高一点。但是因为名家的作品两种泥料手工打造，它做起来就很难、在入窑烧收缩比不一样，所以成品率非常的低、因此今天这一把壶，其实我是觉得在非遗文化传承的今天，它基本算是代表了宜兴当地诸多位名家的一个艺术见解，包括汪达明老师非常高的艺术造诣。 但是说回来啊，我们其实喜欢好东西，但是我们也喜欢好价格。我们也知道这个汪达明老师其实在市场上他一把壶的价格是一壶难求，而且价格是非常高的。 对，是的。今天在这儿呢，因为我们毕竟是算是文化的一种弘扬，今天不想多谈价格的原因，就是因为各位可以上网自己去搜一下，因为这些名家的作品的话，他们的正常在网络上的报价是比较透明的，或者您有机会去宜兴当地去求壶的时候，也可以亲自问问，以高工的身价，以特聘研究员的地位，他的作品就不是多少钱，是很难求到一把真的。 那么今天在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平台上，尤其是面对我们北京的这个听众，我们的给出的价格一定是让大家非常舒心的，而且也是非常震惊的。 对，因为我们还是希望好的东西遇到懂他的朋友，咱们北京的这个听众还是非常有底蕴和文化的、所以今天呢算是以陶为媒，以壶会友吧。今天的价格是999。 999元真的是一个，我怎么说呢，因为一般在市场上看到这么一把汪达明所制的壶、而且是全手工的，而且是有这么多文化内涵在其中的，999元一把壶盖的这个壶钮您都买不到。 说对了，现在基本助工的壶，就是助理工艺美术员的壶，它基本的价格都点3-4千块钱不止了。 这个价格真的是一个交朋友的价格，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紫砂文化，如果认可汪达明老师这样一个这个美术工艺，包括紫砂工艺的话，马上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 400-015-5151。我刚才报电话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数量确实是不多，今天我们这个映画轩紫砂研究院呢，给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听众朋友们只带来了七组壶。我为什么要提组这个词呢？其实还有一份大惊喜在等着大家。 对，今天第一点呢，数量特别少的原因呢，也希望各位多见谅，因为毕竟我们要承诺给大家都是老师亲工的作品，而且是手工的，所以它不可能有那么多。另外今天还有一个很惊艳的礼物， 很惊艳的礼物， 不是别的，它也是一把紫砂壶。 但 是这把紫砂壶可能当您真正看到它的那一刻，你都会觉得很难想象，原来在中国自古600年的紫砂历史当中，紫砂壶还是有这样的器型和风范的。今天这把壶呢，它如果按它的功能性来讲的话，它叫自流壶。 自流壶， 对，自流壶它是一个什么器型啊？它底下是有一个底座的，上面是一把壶，它的双耳双把是以龙的图腾意象来做的。等于说它不是传统的端把壶。对，然后呢，这个壶呢，它不需要我们像平时端起壶来，然后倾斜45度角倒水。它是自动流出的。 自动流出。 对，它上下有一个气孔接孔，这个它上下是封底的，只有一个气孔对接。这个对接完整之后，当你扭动这个壶钮对准的时候，它会自动的流出水。然后你再把它旋转180度归回到原位的时候，它的水就停掉了。这个是非常巧妙的一个事情。 这个设计是非常巧妙的，而且我们不得不感叹啊，中国的老祖宗确实他的这个奇思妙想啊，能设计出这样一个美妙的结构来。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结构的复杂性，其实它在我们紫砂的这个传承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少有人去做这种自流壶。 它曾经断代过，它是个东西，你只要稍微有一点对不上，它的水从上就漏下来。它是两个部分组成的，而且是封底的，只有靠那一个气孔的对接，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对， 今天还有一点，就这个壶很端庄俊秀。因为呢，我们都说盛世麒麟，麒麟祥瑞之兽。今天还有一点在哪儿呢？两把壶在壶钮的位置，也算是汪达明老师的一个绝活吧。就他做仿生的器型，非常的到位。今天的这一把自流壶的这个壶钮上，它做了一个麒麟，对，它也象征着非常好的祥瑞之兆。而且这把壶的泥料呢，本身的壶体用的全部都是原矿的老的清水泥，但是在整个壶的壶盖的周围和壶底的周围，加了一圈非常名贵的黄金缎泥。 黄金缎泥 就是提亮整个这个弧形的这样一种泥料，是一种淡金色的感觉。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一壶四杯， 对 吧？ 还有四个品名杯， 还有四个品名杯。那等于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福运节节高的紫砂壶，另外还给大家一份大礼，就是我们刚才李娇老师所介绍的这把自流壶，还给大家四个品名杯，而我们的价格还是维持不变的。 哦，还是维持不变。 还是维持不变的。999元。而且呢，只需要您一个电话 ,400-015-5151, 400-015-5151, 400-015-5151, 我们是负责把这个货送到您的府上，您验货之后看到这个美丽的弧形之后您再付款，免去您所有的后顾之忧。所以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来抓紧机会看看什么叫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什么叫真正的宜兴紫砂文化吧。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北京电台北广购物月末狂欢大减价，要的就是这个劲儿。在5月26号至5月28号期间，订购所有商品满400元立减50元，满500元立减60元，满600元立减70元，最高可立减180元哦。详情请拨打400-015-5151 400-015-5151。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购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吴越。吴越你好。 周杰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那端午节呢马上就要到了。 对。 那作为咱们中国人，在端午节的时候，无论是南方北方，咱们都要吃什么呢，就是粽子。 粽子。 哎， 对。 但是南方北方呢吃粽子的口味呢是有所不同的。 没错。你像北方人的话呢会喜欢吃一些甜的，豆沙呀，小枣的，或者说直接蘸白糖的。对于很多南方的顾客会说，我挺喜欢吃一些咸蛋的啊，鲜肉的，喜欢吃咸口的。所以今天的话呢会为大家准备的是，无论你是南方人或者是北方人，哪怕你说北方人我想吃点咸甜口的，全部都准备齐了。 是的。实际上呢在端午节的时候呢，像我们小的时候老家呢都会跟家里自己做啊，自己包。那又要去买什么小枣啊，糯米啊，还得泡，然后买粽子叶也得泡，而且你自己还得会包。 对。 然后无论是你煮啊还是蒸啊，反正是挺麻烦的。 对对对。 这个呢要求你的那个料一定要好。 没错。 手艺呢也一定要好哈。否则的话呢你折腾半天，最后呢可能味道还并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啊。 对对对。 所以现在很多人呢就已经不在家里做了。 没错。 无论是老人还是年轻人都在市场上买。但是你买的话有的时候是那种散装的，它不是包装好的。 没有牌子的。 没有牌子的。而且呢这个尤其是一些肉粽啊， 对对对， 南方人爱吃的肉粽，在咱们北方买啊很难买到这种正宗的。 没错。因为第一来说的话呢，可能北方人对于肉粽的一些制作方式可能是掌握不好。再一个根据选料不同的话呢口味也是不一样的。同时它的加工方式烹饪方式也会决定它的口味也是完全不同的。 是的。所以你刚才说这几点呢就决定了这个粽子最后是味不是味。 哎，太对了。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推荐的这个呢是在南方的，真的是中华老字号。 没错。 三珍斋。 对。三珍斋呢它是始创于清的道光年间的，它被称为是中华老字号。关键是的话呢，三珍斋的粽子在当地在嘉兴被称为是嘉兴名粽。在每年的端午节，三珍斋的这个档口啊都会排起来长队，买的就是正宗的嘉兴名粽，就是我们三珍斋的这种粽子。 对。而且呢这个三珍斋啊被誉为是卤味大王啊。 对对 对。 它这个卤味呢在它的粽子当中呢也有所体现。 对。尤其就是这个肉粽里边，因为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说这个肉粽的话是不是直接白肉放到里面去包，可能其他品牌会这么去做。但是对于三珍斋来讲的话呢，它包在里边的这个肉都是经过我们的高汤进行卤制过之后的，所以它这个肉的话呢会有具有不同的一个味道在当中，有很鲜美的味道，再加上还会再放有来自于大麻鸭的咸蛋黄，咸蛋黄是比较起沙油比较多的，然后再加上我们当地鱼米之乡的这个糯米粘性更足，整个包裹起来外边所包裹的是高山若叶，所以说高山若叶它的香味，第一个是香味很足，然后再一个它可以用它香味帮助我们去 抵挡一部分整个肉类的一些油脂啊、油腻的感觉。很关键的一步是其他品牌无法做到的，在其他品牌他们可能经过什么高温的蒸煮啊、清水蒸煮啊，但是到了三珍斋，我们的蒸煮方式所用到的汤都是高汤进行蒸煮的，所以说整个粽子当中不仅仅是好吃，香味更加的浓厚有滋味。 是的是的、而且刚才我也尝了一下啊，真是味儿非常的鲜嫩哈、可以说是这个香而不腻这样的特点、而且肉味非常的鲜美，那个糯而不烂、这种感觉也是哈、而且它里边呢好像有那种卤汁在里边， 对对对， 浸透在它的那个糯米当中哈、尤其是你打开包以后把它这个热一热哈、微波炉里面热一热或者蒸一下，回蒸一下， 煮一下， 哎呀，吃起来就是这个还没吃呢，你打开这个粽子叶的时候，它那个香气已经扑面而来了。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因为周老师，您第一个闻到的应该是高山肉类的清香味， 是是， 那种清香味是很独特的。当您的离粽子更近的一步的时候的话呢，你会闻到米香味和那种高汤的那种滋味在当中。这种高汤是任何一个品牌和其他家根本模仿不来的。 是的，所以呢，它的选料非常考究，配方又非常的独特，那技艺呢也非常的精湛，所以它能够流传了100多年嘛。 没错。 那今天呢，我们也让大家来尝一尝，在南方呢被誉为中华老字号的三珍斋他们的粽子。那今天我们的主品呢是三珍斋的蛋黄肉粽啊、这个肉粽里面还有一个蛋黄。 没错。 刚才我吃这个蛋黄都是沙沙的， 起沙的， 对， 流油的。 是的，100克一个，100克一个，很大的一个啊。咱们一袋是2颗，一共给大家呢4大袋啊，就是蛋黄肉粽。另外我们还要给大家三珍斋的豆沙粽，这是甜的，咱们北方人非常喜欢，也是100克一个，挺大的一个啊。咱们是一袋是2颗，一共给大家6大袋， 12个， 这加起来一共是20颗了。 20颗， 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要赠给大家他们家的这个老字号的卤味品，就是三珍斋的美味鸭腿儿。100克一包，咱们是2大包， 是2整只鸭腿送给大家。 那还要赠给大家手提袋2个。那这个组合在市面上的是299， 没错 啊。今天的我们199。您就可以拿家走199、那也就是说真是省事儿省钱又好吃。 对对对、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刚才我在想它为什么那么好吃啊，就是它的选料非常考究。 对对对、要先说第一点，三珍斋的话它的制作工艺选料跟别人家是完全不一样的。从粽子本身来说的话嘛，米是很重要的，米我们所选择的是当地的鱼米之乡的糯米，这种糯米的话呢粘性更加的足一些。就拿肉粽来说，肉我们选择的是当地的土猪肉的后腿肉，所以说的话几乎都是瘦的，而且是卤制过之后才会放到粽子当中的。同时包括这个咸蛋黄选择的是大麻鸭的蛋黄，蛋黄够大，油更多，起沙效果是比较强的。关键是在包裹的这个粽叶所选择的是高山肉叶，它具备一定的一个香味，能够综合整个肉类在当中的一些油腻的成分。很关键一点是别的品牌无法模仿无法做到的，就是它的蒸制方式。在蒸制过程当中我们所使用的是高汤的一个成分，高汤随着蒸汽能够浸入到每一颗粽子的最中间去，所以说你会发现你吃的过程当中粽子它是有汁儿有味儿有汤头在里边的，所以说是回味无穷的啊。 所以它这个选料非常的考究，配方非常的独特哈。当然技艺就比较精湛了哈。所以它传承有序和历史悠久而持续江南100多年哈。 没错。 那实际上呢，今天我们为大家来介绍的就是在南方非常有名的中华老字号三珍斋他们的粽子啊。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也是为大家呢量身定做的，我们呢是2种口味儿， 对啊， 蛋黄肉粽是4大袋8个，豆沙粽呢是6大袋12个，一共20个粽子，每个都是100克啊，这挺大的这粽子。小女孩的话呢，一个粽子就能吃得饱饱的， 对对对 啊。再送您呢2个大鸭腿儿， 对 啊，而且呢市面价呢这个组合是299，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呢是199， 省100， 而且还赠给大家呢2个手提袋， 对对对， 是吧？手提袋是红色的， 红色的，因为您说过节之后的话，您想走亲访友送人的话，您送三珍斋肯定是没有错的，因为特别好吃，所以说礼袋的话呢也是一并送给大家的。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99，无形当中就便宜了很多钱， 对、 是吧。好，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拨打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